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南朝鲜的抵制部署萨德全国行动等市民社会团体20号在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周边举行记者会，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当局策划密谋在朝鲜半岛发动核战争。另外，南朝鲜的市民团体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和原佛教维护新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20号在国防部大楼前举行和平行动，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当局的战争阴谋活动。